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哈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2，欢迎光临今天的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如果方便的话呢，欢迎来刷一下存在。新朋友站左边，我们的官微呢是为您准备的，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老朋友的右边呢，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可以来发位置发红包了。今天是2018年12月3号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能见度比较差哈。今天主要的污染那是浮尘呢，出来时候一看，哎，刮风了，应该没有雾霾了啊？怎么这个天还这么雾蒙蒙的，还看不清楚呢？啊，原来是浮尘又来了。好吧，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2018年，让我们继续稳稳的在一起。转眼之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2019年汽车音乐会的新口号，你想好了吗？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进入这个车辆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目前国产厂商挑战最大规模自动驾驶汽车巡游什么情况。近日呢，长安在2天之内两次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最大规模的自动驾驶车巡游挑战当中，先后实现44辆和55辆的记录。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如此高调的展示智能驾驶技术了。2016年呢，他就曾经组织车队以无人驾驶的模式，成功完成从重庆到北京超2000公里的超长行程，在行业之内引起不小的轰动的。继续来关注他们的新动作吧，同时也是无人驾驶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首先来揭晓第50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进榜第50位，猫头鹰之城 Adam Young 和 Kelly Jepson 合作的这一首Good time， 送你在上班的路上。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个词汇，有没有让你的车厢当中充满欢乐的气氛呢？这首歌曲呢，从一开始派对狂欢到黄昏的场景呢，很带入的感觉。在采访当中 Adam 呢也说呢，和 Kelly 合作真的是美好的意外，碰撞出的火花 Good time。上周前线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也是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一首返场歌曲再一次出现。好了，接下来第四十九名歌曲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应当说是音乐，来自雅尼的夜莺。歌曲呢来源于中国一个古老的神话，在这个神话当中呢，皇帝变成了夜莺。这首乐曲呢是美国作曲家雅尼专门为中国人而做的，浓浓的中国的气息，中国的音乐元素在其中，感受一下夜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九位。

遥控我的心情，守护我们的很用心，爱的糖果藏在你的梦里。 你是我的甜心，遥控我的心情，守护。 我觉得也算是朗朗上口吧，听过一遍之后副歌部分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唱了，有没有？ 我的甜心，我的心情， 上周甜心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谢谢智商励合， 是我的甜心，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极客建议又一次挑战全新的曲风了，可以接受得了吗？喜欢吗？极客建议 In Control 第49名。 说这么久不能孤独、哦、不分满路或泥土、哦、让身体走越让心跳倒步，让我给你这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哦哦哦哦哦哦、在我的世界有一种自由的体会。 I make a stay, I make a feel, I make a swear, I'm in control。 跟音乐 na na na， 即刻经营全新的挑战哈，希望你可以接受他的这个全新的挑战。当然，对于专辑的制作人来说，也是一次音乐的考验了。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陶喆每一面都美，真是反映了陶喆的心情，也延续了陶喆一贯好听的原则，既流行。又不落俗套。 花街飘过温柔，心动时的感受、啊啊、让指头把森林漫游，

来自 Arena 的这首 Boyfriend Material 男友材料。 Arena 是美国新生代的歌手，英文翻唱了 Mary Carey 五个八度恐怖的音域，还有机智的海豚音，迅速在网络走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上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比船家划破海洋还要近，幻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可学家全都无法去分析，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这感觉可以扛起一座森林。幸福也不要太快相信，还不要太快揭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就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偷窥你。我知道这是不敢太快去相信，还不要太快贴成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还不要太快贴成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 贾玲蔡依林，果然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第一次尝试爵士，鲜明强烈，具有明快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演唱方法配合的天衣无缝。沙浪间隙偷窥你，来自贾玲蔡依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来自 Hilson Young and Free 的这首 Wake。啊，这个组合呢，刚刚也是源自于他们首张现场音乐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种音乐呢，主要是强调有节奏的器乐伴奏，还有即兴演唱，就只要你有乐器就可以，我可以完全即兴给你唱出来了。给真正爱音乐的哈，音乐上有一定造诣的人才可以做得出来。这组合 Hilson Young and Free Week。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来介绍一个适合十二月自驾的好去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在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自驾来推荐的是云南大理的五亮山。五亮山的樱花谷本来是一个茶园哈，墨绿整齐的茶田间间杂着粉红的樱花树，花期呢是每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25天左右，全部盛开之后呢，就像是一朵朵粉云，十分的壮观。冬樱独树一帜，选择在冬天绽放。五亮山的樱花谷呢，位于五亮镇的德安村，面积2000亩，海拔2175米，在这绿色的茶园当中，错落有致的冬樱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哈，为了给山间的茶树遮阴，茶农特意种植了数千株的冬樱花树，原来是为了给茶树遮阴用的，却在无意之间呢，成就了五亮山冬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这个小地方呢，也因此改名成为樱花谷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成龙和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会唱的话跟着大家一起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光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就对了。 What up, what up？ 再会响起划破片刻宁静，沉默不语并不代表我是属于懦弱个性。这是我的王国驾照 ，I am the king， 摇成千上万万种选一，千万不能有千万。空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金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就让全身血液细胞跳动 ，Let's ride the time high， 置身事外 ，Drop the beat， yeah we get it tonight。You wanna get high， 悬空的心拒绝在等待。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望着之声就是呈现Make it hot tonight， so move baby dance baby， 点燃皇家的血脉 yeah， 听着那喇叭响起，巴巴拉巴拉那响起，手握紧，今晚注定掀起革命。空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金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So let go， 向我致敬，礼数不用多，等我开口，最近的执着，全身狂欢，没错是为我。Always on me， 那是传说。You wanna get high， 悬空的心拒绝在等待。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望着之声就是呈现 在潘玮柏潘帅的王者之声这类电子舞曲作品虽然已经出现一定的审美疲劳哈，但依然是舞曲当中的主流了，无论是编曲还是制作其实都还是挺用心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比比周笔畅的强迫症。歌词当中说到，哎，下星期怎么还有两个下午没安排行程呢，手机上显示不认识的号码非要想起来谁谁谁，这就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哈。歌曲用零碎的意象呢拼凑出这种内心的小宇宙，和比比的声线相结合，也是反映出了现在都市人的一种心情状态吧。强迫症你有吗？ 星期一突然想参观美术馆，谁帮忙开门，两小时重复走在某条马路，听烂几首歌，这样的人生不自主亢奋，谁孤不一阵，完美主义象征责任、yeah、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偏执收集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我想验证，欲望是样扫不着只留抓痕、yeah、别轻易就解释我那是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每 会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那么累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着下午没安排行程，手机让显示不认识的号码，飞翔起来不可，有太多的问题，每天流浪着，看不惯就调整，完美主义制造规则，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偏执设计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外向验证，欲望是样扫不着直流抓痕、yeah、别轻易就解释我，乱世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oh、那么累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这安慰体悟了什么，暂时被谁为也随中特色，原谅我的强迫症，也随中特色，原谅我的强迫症，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着轮回，沉默中安慰，体悟了什么，暂时被谁问。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小品来自梁咏琪的《中意他》，

又听到了魔力红 Maroon 5这首 Sugar 啊，你能想到呢？当你的爱人在享受婚礼这一幸福的时刻，一群巨星突然降临现场，为你们送上祝福，什么场景吗？啊，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就给大家介绍过哈，是不是就让你曾经畅想过、震撼过？其实也知每个人可能都希望在自己最幸福的这一刻得到自己的这个偶像的祝福哈。Maroon 5乐队就是这样做的，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他们突然那个突袭各种婚礼的现场哈，也是燃爆沸点哈，舞动激情。好，新人呢也觉得，哎呀，接受明星的祝福真的是太幸福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记下美观未来沙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一档为你量身定做汽车音乐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那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首歌和电影同名哈。嗯，那英倾情的演唱这样的歌曲，也是诠释了这段生死不渝的三世情缘。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只待一缕刀火刺